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今天是云南鲁甸6.5级地震的第四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数据啊，云南省政府发布，截止到昨天傍晚的6点钟，昭通鲁甸地震呢已经造成了589人死亡，比前天公布的410人死亡数字呢一夜之间骤增了179人。其中呢，甘家寨被滑坡的山体吞噬，50余人被埋。那么官方现在就解释说呢，死亡人数突然之间攀升，是因为偏远村寨连日来通讯不畅，道路受阻，部分村寨呢就好像这条甘家寨几乎整条村被掩埋，那救援人员到达之后才进行了详细的统计。那么现在所幸啊，灾区虽然是流行病风险高，但是没有见到传染病的疫情。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地震的这些消息哈非常多，我今天又扫了一下新浪微博的这个热门的统计，已经是好几亿条的转发和评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我昨天又做了一个很小范围的测验，就是群里面的小伙伴每天听节目的他们也是对时事新闻非常关心的，我说你们对这个地震的新闻到底关不关心，只有一个人说我关心，然后剩下的人都说，说句实在话我比较冷漠。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一个是我感觉我的这个感情啊，就是经过前阵子的这种灾难新闻已经是消耗殆尽了。第二个说呢，我即使关心了我又觉得有种无力感，我又能做什么呢。他说第三个啊，你想郭美美就这个明显是话题性比较强，就更加能够吸引眼球的，而且是轻松的娱乐至死嘛。他说我宁愿去娱乐娱乐，就是这些悲伤的新闻就让他去吧。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你想我不看电视，他说当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你是电视从早到晚的在放，他说你不管喜不喜欢这种煽情的，你每天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你怎么样你都会感染。他说现在我的这个获得信息的渠道都已经变了，我只上网，我只玩手机，我不看电视，所以呢我就不容易被这些悲伤的情绪所传递到，他这可能也是我不关心的这么一个原因。然后我又细想我这些朋友圈，就最近哈，从灾难发生周围的，你看这些天的这些新闻，之前有昆山的爆炸，紧接着就是地震，然后郭美美，再加上中间有台湾高雄的这个气爆，所以呢你看到大家可以聊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是真的觉得这次地震的关注度比以前的你像汶川玉树雅安它都是不及的，但是你又觉得这是非常悲催的一种场面。因为中间有一个爆点，我想起来是环球时报发了一个什么战士用那个浑浊的水在那煮面，然后还有很多的记者他们去求证到底有没有煮，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煮，因为财经我看他们也去求证说环球时报发的那个是假的，可是呢他们又真的是见过也问过这些战士们，你遇到那些饮用水和健康的干净的水来不及运送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试过就是高温之后然后用这些泡面只吃面不喝水，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有的。我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到底有没有喝过，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这次灾难当中的最应该关注的点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似乎哈，你说要讲到比较花边的新闻，还这个它就是占据了很大的媒体的讨论的位置，至少在微博微信上是这样子的。两位说到地震现在感觉强烈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你刚才说到你的那个小伙伴说为什么现在关注的少了，是因为不怎么看电视了嘛。我想对80后来讲，最早的开始有这种灾难报道的记忆的其实是98年的那次洪水。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基本上电视，那个时候其实央视的新闻频道还没有好像，所以它也不会存在一个一天的不停的在滚动播出，可是你还是每天都被那样的新闻的画面所充斥着。 对， 可是到了现在，到了08年之后的时候，大家真的是 获取媒新闻的渠道变了，特别是我记得周一早、这周一早上的时候，我当时预想说可能所有的手机 APP 在就是那些新闻的 APP 在早上的第一个推应该是关于地震的最新灾情的一个报道、 结果推的是郭美美， 是郭美美然后迅速的就感觉你在微博上也好或者说是在微信也好，你的相关的这些报道当天好像全都集中在郭美美的身上、然后微信的朋友圈我觉得大家不是说冷漠，而是现在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东西的信任感真的是降低了太多、比方说昨天你看到微信的朋友圈很多人在转发的一个就是我叫什么什么，我是哪哪哪的人，我是第几个为灾区祈福的人、但迅速的就有人出来说公安部说那是一个诈骗的信息、你发了之后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对、都会被那些诈骗分子获得、所以大家就觉得哇我真的是我现在不敢随便抛热血了因为抛热血就可能会 回过来反刺自己， 而且当年汶川的时候很多人是有一个是捐款的冲动，第二个是做志愿者的冲动，但是你去做志愿者后面发现也被抨击说你们不要去灾区再添乱了、已经道路这么堵塞了，你再去都物资都堵到路上送也送不进去，二一个是捐款你捐给红十字会吗，你捐给壹基金吗，捐给谁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放心，所以大家就现在有做善事的这个心，可是呢你会做善事之前会考虑很多的东西，这是不是也说明这个民众现在比较理性了，就不是那种情绪上脑一想到干嘛立刻就冲过去，越来越对自己的这些行为他会想后续的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也说明大家在成长。配分什么感觉？ 我觉得刚刚其实两位讲的都有一点感觉。你说刚刚 Katie 讲到说在星期一的时候，我本来也预期早上的新闻的 APP 应该是要讲地震，对，但是真的没有，这我也吓了一跳。可是我觉得这有一方面是我相信很多的媒体并不预期，可能不觉得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就是其实像我在看到这个就当开始 breaking news 的时候，这个地震我看到这个震度的时候，我第一的时间的感觉我并不会觉得会有 特大 的伤亡，老实讲真的。因为我觉得当然你说当然它有发生的地点，但是这个六当然其实它的威力是很大的、可是如果说它不是在一个就一些特殊地方或什么，其实你对这个六的感觉你会觉得它不至于应该是要这样子，所以你没有，我觉得很多媒体或许它没有那么认识，一开始它也不觉得会有这么大，可是当你一开始没有这么的三，其实我觉得后面导向就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我们之前直接讨论过，就是灾难时的一个新闻操作，当越来越多的灾难，当媒体当大家变成这个灾难的时候，你会有一套 SOP， 不管是新闻的处理甚至是你个人的情感会变成是一个模式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不容易，就不容易像以前，就像你说汶川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就哭，看到一次我哭一次，可是这次你不会，可是我只觉得它是一种情感的内敛化，可以这么讲嘛，就像你说这次我们好像新闻上没有那么的激情，可是呢你说我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上在报道说一家人就可能小孩死了几个，然后嫂子他在形容当下大的拖小的这样跑出来，但是有几个没跑出来的那下我还是眼眶红了、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之后还是会动容，只是这些情感变成收在自己的心里，变得更个人化而不是那么的大众化、 对，没有形成一个公共的话题哈。但是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各大的报章都会以非常显著的版面，以非常黄金的时间来报道这样一个新闻记者。那凤凰也是派出了几路记者去到灾区的一线，第一时间赶到一线进行采访。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听一位凤凰卫视这次特派到云南的记者黄芷渊，他同时也是我们早新闻特别评论员，来问问他现在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现场的救灾和这个受灾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在灾区已经是好几天了，他遇到的险情有没有，那他感受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录音呢，是这个访问是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前对黄主任进行了一段录音访问，我们来听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巧家县的重灾区啊。那么我知道呢，其实根据我们在现场这几天的采访观察呢，可以说在重灾区的这个 救援的工作方面呢，是主要是面对的两大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地理环境艰险，而第二个呢，就是天气不稳定。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很多重灾区呢，都是位于海拔超过2000米的一些山区，所以大部分的房子呢，这个抗震能力呢都不算太高。再加上呢，这次我们知道这个地震的震源呢是很浅，所以已经呢是造成了超过10万间房屋呢是倒塌或者是严重的受损，而灾民呢更加是有超过100名人士呢是受到影响的。那么通往重灾区呢，一般只有一条呢非常狭窄崎岖的山路，所以呢救护人员呢都是以一些接力的方式呢是将这个伤者呢是一一的抬出灾区。而至于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天气方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是云南的雨季，所以呢每一次呢一下雨呢，可以说就会发生这个泥石流的塌方，所以对于救援来说呢是更加的困难了。那么云南省的副省长呢在昨天就举行了一个抗震救灾的记者会，那么他表示呢，尽管呢救援黄金72小时呢已经过去，但是救援人员呢依然呢是会继续不放弃呢，是不放弃，是保障生命线的畅通，期待着出现这个生命的奇迹。而另外呢，当局也是表示呢，会继续做好呢是灾区的防疫工作，并且呢是妥善的安置灾民的生活，以及呢是全力的避免呢是次生灾害的发生的。另外呢，就是说到有关我们在这边的这个采访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感受嘛，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昨天是深入了这个堰塞湖的现场呢是进行采访。我们知道在这次的地震发生之后呢，在牛栏江呢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堰塞湖，可以说是发生了这个次生灾害啊。那么我们在现场看见呢，就是那些武警官兵呢是经过了3天3夜呢是不眠不休在抢救这个通道，而我们呢也是深入了最前线呢是跟他们去采访。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现场这个环境呢可以说是相当的艰险，刀山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裂缝，而且呢是不断是滚落石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翻山越岭的徒步进入了灾区。那么由于这个山路呢是严重的受损，所以呢狭窄的山路呢是更加的难走。那我们沿途呢，我和摄影师还有工程呢，在沿途是坐这个摩托车的期间呢，更加是3次的翻车，所以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呢，是才走到里面的。所以现场的武警呢也是表示呢是说，现场呢是不宜久留，所以我们做完采访呢一定要马上的离开。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我们的采访经历也可以看见呢，其实救援人员呢在前线是相当的辛苦的。 这次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多不多？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很多记者都会蜂拥而入，反倒有可能会给救援带来一些阻碍。这次你有看到类似的情况吗？ 我现在在就所在的位置是在镇江附近的这个桥家县，在这边呢基本上记者是不多的，因为一般的记者呢是不能进来进不来的。因为他这边呢是进行了很严格的一个管制的措施，就是说除非您是有特别的一些通行证才能够进来。那我们凤凰也是经过了重重的困难，基本上是经过了5重挑战才能够进到这个深入这个重灾区采访的。所以这边来说呢，我们所观察到呢这个记者是不算太多，但是我们这次凤凰卫视也是派出了3路的记者，除了在我们这边之外呢，还在镇江的这个鲁甸镇呢是进行采访。那根据他们在现场的描述呢，是有200-300名的记者，除了有本地的包括中国内地的之外呢，还有很多国际媒体呢都来了。那么所以也有救援人士就表示呢，由于记者每一个电视台或者每一个媒体呢都有自己的包车，所以这个车辆呢也是对这个救援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的。 那另外志愿者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这次进入灾区的志愿者人数有多少？在现场能不能掌握到一些数字？ 志愿者方面呢，其实很矛盾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很多重灾区呢是位于这个山区，所以本来这个车辆呢是很难进去的，所以很多物资的运送呢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阻碍。所以呢，一方面呢，那些灾区的人们呢，他们是很需要这些物资，但是另一方面呢，由于这个山路呢是很窄，所以如果有大量的这个物资的一个大型的车辆进入的话，那么救援或者是医疗的车辆呢就不能够进去。所以现场其实就是在现场指挥中心呢，就是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你既不能呢不让他们进去，因为很多的一些伤者在里面是需要这个物资的，但是同时进去之后呢，又可能呢是没办法呢是把里面的伤者呢是运载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在现场呢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 好的，谢谢志渊。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黄芷渊在云南地震的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进行第二部分的讨论。 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佩帆。 好，说到这个地震新闻的报道哈，我说实话我没有24小时紧密的关注，但是就我在各种的新闻客户端也好，我偶尔飘进的电视画面里的报道，看到文字的一些推送也好，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有两三个的事件或者画面。一个就是说李克强徒步多少公里去到震中，然后跟老乡喊话，就说你们要挺住啊之类的。还有什么物资短缺就尽量的提要求。那现场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采访的是一个灾民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领导之类的，就问缺什么。对方好像说什么都缺，但是他的这个报道的重点呢，不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给你补物资，而是说李克强是非常赞赏他在大领导面前说真话的这么一种勇气，说我来到灾区就是要听的真话。这个说实话哈，你说如果在大陆的这个语境底下，你是觉得是有进步，因为我们过往看到的比如说现场有什么发生发洪水了类似的灾难新闻的报道，央视有一个主播就让呢你不要再说领导干嘛干嘛了，直接告诉我现场伤亡怎么样。这个呢你在网络上你是能收获一片赞的，就说明这个主播他是脑子比较清醒，知道的现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会及时打断，反倒是大家觉得这个主播表现很高的专业素养。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环球时报》报道的，用这个浑浊的水做煮面，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关于领导的，用这个浑浊的水洗手。我印象深刻的只有这个，如果剩下的其他的花边的话，又是关于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哈？你说已经从2008年到现在过去6年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地方，经常跟日本的比较一些技术性的？那如果你说从建筑的这些硬件方面来讲，可能目前还是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说到什么地震的预警系统啊、预报系统，因为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但是预警方面的话，它能不能利用中间这个时间差来？你如果是提前个10秒，你大概伤亡可以减少多少%？提前3秒，你就有一个反应的这么一个时间，又可以减少多少？就是国内是有相关的专家，他是在做类似的研究和推广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好像你很难在坊间，就是平常我们的各种演练也好，它是不会有这样的新闻出来的？就有了很多关于事后的一些马后炮一样的评论，你就感觉是这个。但是我不知道，作为台湾人来说哈，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心里会觉得正常的还是有点怪？ 其实你先讲到预警这种东西，或许你在很多的技术上面，他说如果说可以预警，他或许多了3秒钟或几秒钟的这种逃难时间。可是你告诉你，做台湾人，你就常常遇到台湾真的常常有地震，你说大大小小，可是真的当你遇到地震的那一刻，你会有什么感觉？对于台湾的这种多发地震来说，我们从小的教育来说呢，防震是我们很重要的，从小学就开始是不断，几乎都是要 教， 就可能小时候可能也许还有一些错误知识，现在都说是不对，就小时候老师会有教你说如果遇到地震啊，你要躲到桌子底下，然后要盖着头啊怎么样，或者是要跑到空旷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常常就是在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的演习，就可能要真的就是如果 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里面都要这样的演习，然后防震这些知识呢，就是不断的在你小学、国中、高中就不断的会关注你这种防震知识嘛。可是呢， 那真的遇到过吗？就是你这些知识是用上了的。 921，大家知道台湾就这最就最 921是哪一年？ 1999年。 99年。 921呢，这是我至少在36年的目前活到现在遇过最大的。地震，可是你说当下会怎么样？我告诉你，真的是惊慌失措到，你说什么过去的那些知识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用不到。 你说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在三，你好像很久之前我也提过，那天晚上呢1:47发生地震，那天我还记得我在干嘛？我在看电视，看东森新闻台。可是地震，因为它是从中部断过来，中部嘛，所以那个中部其实有一点那种震波是会传的，所以我只记得我看了电视，然后电视突然间有那些讯号不稳。然后我在吹电风扇，电风扇突然间变慢，我觉得怪，然后那个灯就慢慢的暗，然后亮暗亮，就像闹鬼一样。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事，瞬间呢，所有的电咻就没了，然后开始天摇地动，然后你真的吓到， 其实也就几十几秒钟， 没有，其实摇了很久，100多秒，大概将近1分多钟，2分钟左右。可是你说左右摇呢，我因为那时候我住在5楼，然后左右摇，一般的是左右摇，可是它不是，它是上下跳，哇。然后我吓到，我就只能窝在床边，然后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说手机又不发达，那我真的叫都没，因为我自己住外面，那我在台北念书，你没有，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一片黑， 你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嗯， 那后来稍微停了之后，我就赶快跑到阳台上，然后拿起那时候我爸还是帮我办了个手机，然后我赶快打给，线路不通。那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很久打通，打回我妈，然后我妈跟我弟在站说在苗栗，也吓得真是。然后后来大家就赶快去操场嘛， 嗯， 那我就赶快跑到我爸那边去。可是我说真的，所有的避难知识在那一瞬间 都忘光了， 不知道，因为那真的太吓，真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楼是不是会塌，所以其实你说防，但是我觉得防震知识还是要有的，特别说你说。你刚刚提到日本其实它也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地方嘛。 嗯。 可是我不知道，其实在中国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地震带或这样的一些地方在。 嗯， 其实你说当然这个穷困县好了，可是我觉得国家或政府应该还是应该要去做一些防震。你说像日本，嗯，他们我每次去旅馆都会说那个浴室为什么是好像是一个独立出来的空间。 嗯。 可是就有人说其实它是一个防震空间，如果大楼塌的话，嗯，那个厕所是会是一个像是保命空间一样的。 嗯嗯嗯， 所以它在建筑物里面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设计。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一些其实我们地震我没有办法预警，可是在一些可能地震会高发的一些地带，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些防震或者是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加强或怎么样，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些只能说不断的，我觉得地震知识防震知识还是得做，但是我觉得可能政府也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建设上面的事情。 嗯，我不知道就是大陆的心态方面哈，就民众的心态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因为你总是会觉得灾难它是离我比较远的。 嗯， 但是如果像刚才你讲的，你如果是生活在那些地震带上面的人们，他们有没有会政府的经过一些宣传就告诉他们，你们生活的这个家园可能现在别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次，你说包括雅安也好，四川云南这种地方，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非常的壮观， 嗯， 但是它实际上它真的是不宜居，而且在生活那边的人，他说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搬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办法去换地方，我只能在这儿。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我的命是交给自然，甚至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这样。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包括说最近的报道，为什么感觉我们大家都开始变得不关心了， 嗯， 或者说没有像以前那样会那么容易流泪，那可能佩芬的解读是会觉得我们感情变得更内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许是我们开始麻木了。 嗯， 就是太多这种悲伤的冲击，然后每次你过后其实大家检讨完之后又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变化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是麻木。但是我觉得民众麻木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政府如果真的也是因此就麻木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看到每次事情之后，像对于这个房屋的检讨，包括你说一些地震带上是不是不宜居的检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啊。 嗯， 但是每次之后还是不会有人去对此做出任何改变。 嗯，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活着，很多的人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在活着。 对， 你看说其实就我觉得说比方说食品安全的问题， 嗯， 或者说很多其他的这种污染的问题，你放在国外可能是会觉得这天哪，这怎么可能活得下去。 嗯，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觉得哎，反正活一天是一天啊， 嗯， 也许就到我没有那么惨呢。包括因为你说现在是地震嘛，那其实之前我记得说像江南或者说是长江沿岸地带有很多的地方，它是在那种湖边，它那个地方的它的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可能你种到水稻的话会收成比较好。 嗯， 但是它的一个危险就是它其实洪水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你当然如果说从一个客观条件来讲，可能中国太大了，很多的问题不是说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得到的。 嗯， 特别是说有些事情中央有这个决心，到了地方它是不是就变味儿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客观的真的是有这个难度，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意识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强化的地方。特别是说我觉得你看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我们看到就是类似的事情不断的一再的重演，包括说对于房屋的安全也好，然后像那个我们记得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些豆腐渣的工程，特别是一些小学， 嗯， 在那个时候有一些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的儿童死亡。 嗯， 那可能对于这个有一些人对豆腐渣工程的这个举报和调查到后来都受到了阻止，不能够进行，那更何况是到现在呢。 嗯，对，其实当年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灾难报道的时候提到过一次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 嗯， 它其实算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你发现你包括像财经当时做的非常火的一些很大的封面的报道就是调查这些豆腐渣工程事件。 嗯， 你调查到了最后你发现你根本就调查不下去了。 是， 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公民 活动开始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它就曝光了。你查到后来之后呢，你发现把自己都卷进去了，不是很多 还有人因此坐牢， 因此坐牢。所以现在很多的你说媒体报道，你又觉得就如果从单纯的数量上来说，它是非常多，因为你面对市场化的这个竞争，很多媒体它都希望抢到独家的，想要去做一些比较耸动性的。我觉得环球时报这一点确实是它是一个典范，如果你要从制造话题的公关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有它成功的一面，但有人抨击它，它是非常投机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说，它又是少的又是稀缺的，比如说优质的深度的和能够改变一些什么东西的报道，你没有办法触动到那个核心。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讨论，就在那些灾难发生的当下，到底哪一个才是现场。你去到之后你会发现，我去到这个现场，我似乎我反倒是会陷入盲点，因为我没有这个全局的这个感觉。因为而且很多的事实，核心的事实，你发现你即使去到现场你也碰不到。这个是在中国媒体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吧。哈，佩芬，你也看很多的，现在我们还讨论过一次荷兰的灾难的报道，确实现在的媒体方面来说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困惑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 觉。我觉得对灾民来说，当然现在还在救援阶段，他当然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救得到有生命是一条。你说像在台北921的时候，台北就倒了一栋楼，东兴大厦死了87个人，可是呢埋了六天之后有一对兄弟获救了，六天。可是你知道在那一刻，你知道对全台湾都是一剂强心针，一个振奋。 真的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到最后一刻你是不能放弃的，我觉得那都是希望。现在是，可是我觉得对灾民真正呢，他会更害怕的不是说，当然说这些生命的消失灾难，还有就是被遗忘。我觉得 对， 就包括你说像福岛，我们都后面很多的媒体去统计，你说很多的灾民他后面其实你说也逃过这样的灾难，活下来了，也重建家园，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自杀？其实九二一地震有很多其实就是害怕被遗忘。你说说真的，媒体那我们热度我们好报一天两天，好明年做一周年的纪念，然后呢，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没有人关注之后，这些灾民其实你觉得大家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因为在人生中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巨变，可能丧失亲人或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觉得很多东西他们必须要被持续的关心，或者是你刚刚 Katy 讲到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能还是没解决，所以我觉得其实媒体很大的责任就是真的是不能遗忘。那当然有很多的现实在，可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做不到的一个，就像说九二一后面嘛，你说包括你说台湾其实是爱心非常泛滥的，你说跟这个高雄爆炸，你说现在已经十多亿了，瞬间到日本三一地震，台湾全世界捐的最多，到日本人现在还非常感谢台湾。 对， 可是你说那这些钱就后续用了什么？那这些灾民他进度怎么样？我觉得他都是应该是被持续被关注的，而且很多时候有监督，我觉得才会有落实。那我觉得媒体在就是去记得这些事项，我觉得可以多努力。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理想化的哈，就是正常的，就是按照你刚才讲的这些一个一个的点，他去做。但是现在很多的听众和这个读者，他会觉得好像每一次新闻出来，灾难新闻出来，它都是同一个套路。就对于我一个受众来说，现在很大程度新闻媒体你需要讨好你的受众，你必须追求所谓的这个点击率，所谓的这个收听率、收视率，然后你就发现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起到的讨好的效果没有做像郭美美、像爸爸去哪儿、像好声音这样的一些效果的话，那很多的读者他也非常的现实，说实话，那我不想被这些新闻干扰我的情绪，我宁愿多花点时间去看这些综艺娱乐啊，能让我放松的事情。但是你又另外一个层面又讲，我觉得这中间包含着一种假设，什么假设吧，就是我设想他没有更大的丑闻出来，他比如说没有爆出像从前红十字会就捐一大笔东西，他是坏的过期的之类的，或者什么钱被人贪了，那我就假想他的前方灾区的一切他都是有条不紊，有人去救，有人捐钱，有志愿者，有武警，有官兵，有政府，总理都到现场，一切他都是正常和 OK 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行，既然有人来帮我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即使看上去是麻木和冷漠的，可是你的麻木和冷漠其实并不会改变现场 救灾的一个情况，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刚才佩芬说到媒体可能后面会遗忘这些灾民，但实际上可能在当下就已经有一些地方是被遗忘的角落，就是我记得是雅安地震的时候也好，还是汶川地震的时候也好，实际上被报道最多的是并不是说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还有很多可能比较那些犄角旮旯不是那么方便去的，但是因为所有的媒体都一窝蜂的涌去那几个地方，所以就导致大家以为只有那里是最严重的，那其他的地方就被忽略。 但是我就想，你说即使民众知道那个犄角旮旯里面他被媒体知道，那又怎么样呢？他其实救灾他应该是非常专业的一套程序，那比如说我弄个直升飞机，我到处去查看，你我根据什么什么图表来进行科学的计算，这个地方可能受灾，然后我再派专业人员去。我觉得如果发生这种灾难的时候，即使民众他不关心，你前方的救灾做得很有条理，没有任何的地方遗漏，这也其实不算一个损失，我甚至觉得是整个社会它是非常的健康和良性，和所有人都是很理性的，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 所以我刚才讲的被遗忘也不只是一个就是所有媒体被，就媒体可能它所在价值是如果有人盯着的话你可以去检验，但我所谓的被遗忘是可能被政府遗忘，被社会遗忘，被这些专业人士，被这些慈善机构，被这些义工团体，就被任何，因为可能有更大的目标转换这个地方，所以很多就是大家的关心不在。可如果像樊叔说，其实如果专业的该要去防震的这些知识去了，然后该要去重建都做好了，其实没有，但是不是只是媒体遗忘，是很多时候呢，当如果有这些灾区下一个地震再发生，可能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刚刚很专业团体全部都转移到，其实这些人可能又没了。所以我说其实不只是媒体，是整个， 我觉得刚才樊素说的那个状态是基于你信任这个国家是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在救灾，你信任一切都会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这每一个环节的信任实际上都是要打一个折扣的。那刚才为什么说到说雅安跟汶川地震的时候有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被遗忘，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人，比方说他是有亲戚在那里的，但他的位置还是可以发出微博的，他就不断的在微博上发出求救，然后才真的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视。那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被很多人转发的一个，就是说海尔他作为一个企业嘛，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希望凸显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他感到很困惑的就发了一个叫小海很困惑，然后也很多的媒体转载说的是海尔为鲁甸的这个灾区捐了价值百万的应急物资，但是他到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之后呢，因为海尔他自己了解到有一个地震的灾区是更严重急需这批物资的，但是他们到那儿以后就被当地的政府指定开赴一个叫水墨镇的地方，可实际上这个水墨镇的受灾是并不严重的，食品储备很充足。那在奔赴镇中龙头山附近光明村的海尔另一分队就知道说当地的食品是短缺的，希望把东西运到那儿去，可是当地的政府让他们还是把它存在当地一个食物充裕的仓库里面，所以海尔也感到对此很困惑。 对，哎呦，这个确实困惑非常多哈。我们来请教一位专家吧，他是来自台湾啊，胡佑伟老师，他现在是台湾师范大学传播所的所长，那当然也是非常关注台湾和大陆的一些灾难的报道，但是呢他还有一个身份非常特别，从前当过行政院的发言人，所以呢他可以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比如说政府的立场，他希望媒体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来听听胡老师的点评。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讲到，现在灾难报道当中，尤其是这次云南地震的报道当中，很多的困惑哈和这个我们不太 理解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一位学者，他来自台湾，现在是台湾师范大学传播所的所长胡佑伟教授。那么胡教授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啊，当然现在还是马英九时代了，就是马英九的和陈冲的这个时代，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陈冲。那在陈冲的任下呢，他是当了几年的行政院的发言人。那他可能也是手上历经过多次的，不只是地震了，可能更多的是每年都会有的风灾吧。那他会有一些作为政府的立场希望媒体做什么样报道的点评，我们来听一下。其实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我说大陆现在对于地震不是那么的关心，你是怎么看待，它有什么样的原因第二个就是政府他期待媒体做什么样的报道。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的确是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十年为期的话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陆就发生了好几次的大地震那么在这几次大地震里面呢的确是民众们呢对于地震这种天灾啊，可能是它的这种给予人的这种震撼性可能是比较会随着地震的次数增加而稍微减低了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诚如您刚所说的，云南呢距离这个几个主要大的城市啊，就是居民特别多的几个大的城市跟区来讲比较是远一点所以呢很多人对于那个地方呢不是那么熟悉也没有去过，因此呢比较难以去有一种好像是感同身受的那种临场的这种悲伤，可能的感觉会稍微的淡一点不过我是觉得基本上你从网络上面的一些反应来看呢，当然你可以说跟这个过去的几次地震来讲，好像是这个民众的关切度了好像是稍微就比较弱一点。不过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地震一发生之后，在这个网络上面还是很快的，透过互联网的传播很快的就是很多民众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科技之下呢你说云南虽然是地理上位置是比较偏远，但是发生地震然后第一时间就知道死伤这么多人数百人，这个其实还是会引起相当多人的关切的只是说可能它的震惊的程度会稍微减低一点，但是关切程度我想还是相当关切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希望媒体能够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报道这个地震的时候能够有一点这个人道的关怀这也是希望媒体在报道大的灾难新闻的时候应该有的专业素养。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报道灾区的状况，让全国的民众知道，但是呢你不要就是刻意的去强调渲染这些受灾这个民众他的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些或者是现场的那些画面或者是罹难者啦，或者是伤患的家属的这些特别悲伤的这些画面。那因为你太过强调这些的话，其实这个有一点侵犯到人家隐私，对人家的这个不尊重，有这个问题因为人家突然遭逢巨变，在伤痛之中很可能会有比如说是嚎啕大哭啦，对不对呼天抢地啦这些那么你把这些都呈现出来的话，其实是并不是很尊重别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这个我想这国内的新闻媒体竞争也很激烈了在大陆上，那么很多媒体我想都会抢在第一时间要到灾区去报道。那么从这个政府角度来看，就希望这个媒体的报道不要影响救灾的进度 这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种地震的灾区范围大哈、啊，然后现场呢很混乱，那么救灾人员要抢时间救人第一嘛，那么如果媒体跟在旁边东问西问啊，问一大堆问题，然后又要拍摄了，又要这个现场人员支援他们的这个什么器材啊，可能要怎么样的安装器材，要找电源线啊，什么一大堆的哈、啊，那可能会影响到救灾的顺利进行。那就是说，救灾单位、前线单位除了要救灾，还要去伺候这些记者先生、小姐们，那这个当然是忙不过来了。 嗯，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灾后重建的工作，希望媒体还能够持续的关注。因为有时候这种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啊，往往会有这个捐款的动作、募捐的动作啊，帮助这个灾民。那么这些募捐的动作呢，需要媒体来帮忙，而且灾后重建呢，也需要这个全国各地的民众啊，能够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在这个金钱跟物资上面能够提供一点援助啊。那么这些都要靠媒体的呼吁。对这个灾后重建的工作，我想媒体也是可以帮上一点忙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师范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所长胡佑伟教授的点评。其实他讲的这几点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常识。 嗯， 你包括媒体报道的这些，你不能报人家哭天抢地的那种画面，但是你会发现常识呢是人们最难做到的，就包括一些常理常情你都是很难把握的，很多时候呢你都是情绪上脑，你就包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在微博上微信上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蜡烛各种的祈祷、嗯、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种祈祷我是有点反感的，我说这个对于世间任何帮助都没有，只能表现你有这么一丁点这个每个人他都有一些基本的同情心吗？这个能说明什么呢？能帮助我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吗？能表达你这个在当时你是没有缺位的，就所谓的大事发生所有人都在现场吗？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但是你似乎不管是媒体还是民众在某一些的核心事实方面他总是会显得做得不够，有的时候呢他做得很多，但是你还觉得有些地方他是做得太多了，没有把这个用到最该用的功夫上，包括民众也是，刚才讲到一大堆我就觉得是有一个心态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消费者的心态、嗯、是觉得一切东西它都是来让我来买单的话，那你必须是符合我的这个需求，但是好像我刚才听完胡教授讲的，我觉得似乎也没有说能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竞争可能更加的激烈。嗯， 可是刚刚樊叔讲你说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觉得灾难本身它救难或者是媒体报道它其实你刚刚讲尝试其实它一点也不复杂、嗯、 对， 我们在灾难发生我们就是救难，救难的时候媒体去呈现资讯，然后去报道该报道的东西、 嗯、 然后各个专业的一些团体去做好这些不管是前面或者后续的东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其实说真的它整套的灾难发生做这件事其实一点不复杂。 对， 可是你说为什么又刚刚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也质疑这个质疑那个，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些人啊、又好像太过商业来看，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在哪里都一样适用，就是人其实把这个东西复杂化了。 嗯， 嗯， 你说讲另外一个我先插着讲，就是刚刚樊叔也提到说你说这些大官员去现场视察、 嗯、 那我当然知道可能内地的这环境不同，所以可能报道上有一些就会有一套的模式在、 嗯嗯、 可你说在台湾就很好笑，我们最近就还在编辑在讨论你说这样高雄爆炸，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跑去了、 嗯、 可我们在讨论什么，讨论他们的穿着你知道那真很好笑，那天在脸书上吕秀莲也去了，可吕秀莲穿了一套小洋装、哦很漂亮的鞋，看高跟鞋， 就跟我们抨击过某位著名主持人， 我第一眼看到 名牌眼镜在现场， 他肯定是因为他对高雄有情感的。美丽岛事件在高雄发生，台湾的民主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可是，好，我做他爱漂亮击败了一切，怎么办呢？可是你想，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政治人物的不同，其实我觉得媒体或是大家的感觉也会很自然的。 嗯。 发生如果说马英九其实我相信他肯定焦头烂额，他去看现场、嗯、去看那个还没找到那个小队长女儿他也哭了眼眶红了、 然后累，看他很累。 他有一次是说错过话吧，是在一个水灾。 经常说错， 他经常说。可是 他说这不是都来了吗？还是你这不是都活过来了吗？ 可是你看，当马英九累，你会民众或者是媒体对他的检验是这你应该的。可是你知道陈菊呢？ 高雄市长， 他昨天到现场去点香，就希望就赶快，你小队长，你执行任务完成，你赶快让我们找到你回来吧。然后他的眼眶红，你看我看了，我看光是看文字我都眼眶红。然后我会想到什么？陈菊身体不好，这样子熬下来是其实很操劳。所以你自己看，其实不同的政治人物在媒体或者是在群众，所谓你刚刚讲消费者这边所产生的效应其实也不同。可你说细究之为什么？其实我也有些我也会问为什么。可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新闻操作很多。时候你刻意的就是可能在包装宣传上他某些时候想要他没有错他只是希望可以宣传一些东西可是因为在这样的包装上可能他会反而会打破了更加的打破这个互信就本来已经不太稳固的这个互信就我刚才私底下也讲说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新闻我看到真的很好笑就是女救难队员到现场今天加入救援 是说的云南这次还是台湾高雄 云南这次就有一女救难队员可是我第一个人我觉得救援队员就救援为什么女救援队员然后呢这个媒体同业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第一为什么今天才到对第二这些女性的救援到底到现场有什么作用那我觉得不就救灾第三就是他们的照片为什么选举就是例如说搬东西好像他希望就可能更多是去抚慰老人家妇女小朋友这种照片而不是成为一道风景线可是我觉得你看 这是媒体做的文章做的 发新闻的人把这个刻意的包装可是他带来的反效果可是作为另外一端就看他你好像也带着任何事你都要批判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在于我觉得刚刚就互信机制的完全崩解 你知道你刚才讲陈菊马英九这段我想了一个可能也不太合适的我说一个是你这个积的德一个是你欠的债就是对啊就是如果你一直形象是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会为你加分的那如果你形象一直是负分那可能你遇到灾难的话这个你就基本上是透支了就是你之前所有的积累的东西会在某一刻它进行一个集中的爆发 对我觉得特别是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民众的情绪是特别容易被挑起来的像这次这两天一直在闹的这个浑水煮泡面的这件事情那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当时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灾区的环境有限条件有限其实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结果呢当这个央广的记者发出来他自己我想他也没有因为他是一个连线报道的时候说出这个事实的那我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一句话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就后来还有人把这个照片分析它是不是摆拍啊然后说既然是纸杯的泡面为什么还要拿着一个钢盆啊就大家已经开始在做这些细节上然后你看完他们的分析就觉得好像又有道理但是 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对你再接下来想你会觉得没有意义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事实那当时的环境有限那解放军只能这样吃也不影响我们对他们就也没有我们不会觉得因此就对解放军怎么样不会对后勤的那些群众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很多时候真相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最难 奢侈的东西 对说奢侈的东西然后我想到的是以前我有访问过一个他是后来转去做商业了这是一个新闻理想破灭的故事他就是为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发生在98年他去采访那个洪水的时候那当时他们一个4人的小分队也是都是很有激情的年轻人去了之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呢没有被解放军发现然后那儿的居民每天就是因为衣服什么根本就没有就是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他们就很希望把这样的一篇报道发出去当然也有照片什么的结果当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当地政府知道了他们要发这个报道就过来派了10几个人就看着他们4个人然后他回来之后他还要写检讨所以他当时就这件事情造成了他觉得为什么我做新闻我为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让他发出去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想掩盖当地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就是说我当地的救援工作没有 做 到位对不管是地方上也好部队上也好都觉得这个是不利于当时的舆论环境的所以就派了10几个人去看着他们每天监督他们 这个大陆的事儿咱真的是说不清楚哈好最后呢其实我还想讲一讲这个民众的这个没有感觉是悲愤的同与共就全程同悲的这么一个心态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有可能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等会回来 好，凯西说了一句小话，心理干预。那确实佩芬也提醒我了，我记得我们去年在做雅安地震的节目的时候，也访问过一个中科院的心理所的一个老师，他讲的很多去参与心理重建工作的治疗师，他们到最后自己都崩溃了。因为去这种前线工作，你看到太多的常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话，你要心理足够的强大，你才抵挡得住。否则的话，你自己很容易在就是大家都没有预期的这个情况下，你自己就先崩溃。所以这个你说不管是心理的这些医生也好，甚至一些前线的战士也好，他们现在受到的关注其实是非常少的。就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被遗忘的话，他可能也是大家不太会关注的这么一个群体哈。还有一个刚才我想说的就是，你说即使现在民众显得比较冷淡和麻木也好，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抨击的地方。就之前我们讲的荷兰，你说荷兰这么一个小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难，很多人他该生活生活，该上班上班，他的心里可能内心是比较沉痛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的一些作息，日常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他比较成熟的表现。而且你不要去要求说这必须得弄一个什么哀悼日啊，因为我听说荷兰他们弄那个哀悼日的时候还经过一些争吵的，大家不觉得这一定是必要的。而且你是经过比较理性的讨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他不是一个必须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所有人必须得遵从的事情。甚至有的进行什么悲痛纪念的时候，有人他也不下去，他也不流眼泪，那其实也任何关系都没有，我觉得。 嗯，其实我记得上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 嗯， 那时候好像是青海玉树地震的那时候，不是一周年还是当时， 就是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对，停止一切活动。而且我记得那天的电视就是都是 黑白 的、 嗯， 对，那是我印象非常深，我要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对。可是刚刚樊叔其实也说，其实你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不是没感情，而是不那么滥情，我觉得 对， 就是不滥情，但是不代表我还是觉得很多人的感觉，我还是觉得大部分的感情只是放在我自己心里，我不想要去跟大家 share 我自己私人化我的感情，我还是怜悯的，我还是会可以有我自己的管道，可是我不会去张扬，我不会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我不会去煽情， 这反倒是证明我们开始没有在消费它。 对，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我也同意。对，我觉得理性，这件事情可能从每个人做起来，也从媒体开始吧。比方说这次央广跟环球的斗争，就让大家看到了两个国家级的媒体竟然做事情这么缺乏理性，以及互相撕破脸皮的时候是非常难看的。所以媒体做起，然后每个人都更理性吧。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